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。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和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、暗杀以及军阀恶斗之中，难以自拔。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，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。湖南的赵恒惕、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，省县倒是做得像模像样，可是基于省县的自治却都谈不上，还是有枪的说了算。从骨子里讲，北洋时代跟中国其他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都是唯利是势、武力崇拜。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，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，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，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。然而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他们的世界体系，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，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。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，对洋枪洋炮还相当的陌生，想拥有，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。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，兵变为匪，匪变成兵的战争袭染，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招来的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，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。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。更令人悲哀的是，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，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，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，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。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，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，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。另一方面，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、贤人政治抱有过多的幻想，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，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、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，但就总体而言，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，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，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。相反，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，甚至占据主流。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、钱穆等人。北洋时期，这种沿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，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的思考。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，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，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。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，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制和军事专制的混合，道理何在？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。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， 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，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，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。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，不要再放过了。双枪兵与双枪将。说历史的书在谈及军阀的时候，双枪兵和双枪将永远是个能挑起兴致的话题。所谓的双枪，就是一根步枪或者别的什么枪，再加一根烟枪，一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们的装备。比较起来，按比率而言，在军阀的队伍里面，双枪将的比例要比双枪兵高，即使在那些士兵没有抽大烟习惯的军队里，军官也不乏瘾君子。生活稍微好一点的人就要抽大烟，这是当时的风俗。北京的小富之家每每鼓励孩子熏一口，说是可以让孩子踏实不招事儿。那时的人们管鸦片叫芙蓉膏、福寿膏，可见其社会声誉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差。同样，双枪兵的产生也跟风俗有关。那个时候，西南和西北地区盛产烟土，论品质，西南的烟土优于西北。统治的军阀为了多收税，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罂粟，而农民为了提高商品率，也多半乐于种植。种的多了，又没有人进，价钱也就降下来了。谁都抽得起，抽大烟就跟近日吸烟卷一样了。在西南和西北地区，实际上社会各界上下层人士都在抽。多少个文人回忆都提到，到了西南，轿夫和脚夫路上休息时，首先做的事情是抽烟，饭吃不吃倒在其次。由于鸦片这种东西一沾就上瘾，跟饭和盐一样离不开，所以鸦片的种植也就成为农民的一种对经济作物的追求，不断的可以生利。当然，大头还是让掌权的军阀收去了，维持生计。鄂豫皖的红军到了川北，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兵源可以补充。当地的农民无论贫富，凡是男性个个都是烟鬼，最后只好变通一下，找那些烟瘾小一点的弄进来再戒，实在不行只好找女人来顶。下层百姓女性抽烟者很少，所以红军四方面军，中国工农第四方面军的简称，才有那么多的女兵。那个时候抽大烟实际上是种文化，跟我们的饮食一样，不仅有食的内容及形式的讲究，而且有器皿的追求，烟枪烟具，还有吸食环境的建设。稍微讲究点的家庭，待客之具少不了烟枪若干，烟枪的档次代表着家庭的地位。达官贵人吃花酒是交际，但真正谈事必须躲进密室伴着烟枪来。厨技学生意，首先不是学唱，而且如何烧烟烧烟泡也是名妓色艺中艺的内容之一。那些将这毒物输入中国的老外，居然把小脚、辫子和烟枪同列为中国人的象征，反复展出。可恨固然可恨，但扣去源头不论，其实倒也不算冤枉。世界上抽鸦片的人多了，缅甸、印度比我们都早，为什么人家没有发展出如此雅俗共赏的一套文化来？军人也是人，逃不出食文化和烟文化的袭染。慢说士兵，就是那些当日怀着一腔救国之志留学日本回来的士官生，回国之后 过不了多久也开始喷云吐雾，士兵自然也就拿烟炮当干粮了。那个时候发军饷经常是半为大洋半为烟土，没有大洋光是烟土也无不可。士兵也跟抬轿子的苦力一样，不吃饭行，不抽烟不行，仗打败了交枪可以，交烟枪不行。按照云南军阀龙云的公子，也就是龙云的爱将龙神武的说法，抽大烟对部队的战斗力其实影响不大，过足了瘾打仗特别疯，如果战斗正在进行中，士兵也知道不打完抽不上烟，所以往往会拼命的打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抽烟可以治病，西南地区乃烟瘴之地，各种病特多，抽烟人在这方面感觉好得多。龙公子是法国圣希尔军校的毕业生，可是在大烟问题却不按操点说话。其实抽烟对士兵的战斗力还是有影响的，虽然抽大烟跟吸食注射海洛因不一样，但也是吸毒，只不过对身体毒害的过程要慢一些。不错，一般的头痛脑热瘾君子是不得的，在军队里有了病，同僚们首选的方法是劝你吸烟，不分官兵都是如此。但用鸦片来治病，在当时的条件下致死的也很多，特别是当患痢疾的时候，用鸦片治，一治一个死。悬赏烟土五两固然可以激励士兵冲锋，但定期的烟瘾发作毕竟是双枪兵的阿喀琉斯之种，只要对方了解了行情，在引发或者过瘾的时候攻击，部队多半是要崩溃的。红军第四方面军入川总是打胜仗，跟摸清了川军的烟瘾规律不无关系，这一点看看徐向前的回忆录就知道。所以随着军阀混战的烈度增加，大家一致的看法还是不抽烟的好。在这个认识前提下，中国军队的双枪兵和双枪将们总量一直在减少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无论是川军还是滇军，将领们纷纷带头戒烟，要一雪内战之耻，所以战绩相当不错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烟文化也开始衰败，公共场所烟具逐渐销声匿迹，虽然抽大烟的人还有，但已经转入地下，不再是一种炫耀了。对赌与赌的另一种期待，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，古今一个道理。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与且直，那是气话，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才的父母，对他们来说，儿子不出去惹事，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。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，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的败，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。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，教儿子抽鸦片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，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，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，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，不大功夫孩子就成了烟鬼，每天不吃饭行，少了福寿膏，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。有了这口嗜好之后，精神萎靡，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，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，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待在床上，吃喝拉撒不挪窝，经年累月不出门。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，但是有一样好处，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是生非，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，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，追歌星 泡戏子，甚至下海玩票。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好在那个年月，鸦片没有现在值钱，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。军队是用来打仗的，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，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，只希望他们不生事，只要当兵的老实待在军营里，就阿弥陀佛。清朝的道光年间，广州的水师很是剽悍，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，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，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。在岸上的剽悍也是剽悍，包娼包赌，寻衅闹事，动辄插刀子放血，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。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，因为乱子一大，自家的官位就不保，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。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，开采赌博，立一个花会，有几十种花头，任参赌的人下注，每天开采两次，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，每注额度不大，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，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。这样一来，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，安静了许多。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，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。别误会，古代的人也是人，跟我们现在差不多，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，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，不是说形势逼人强吗？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，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，什么王爷、贝勒、贝子和将军、云旗卫什么的。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，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，教也教不明白，改也改不过来，没出息待在家里还好，一出来准惹事败家。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儿已经薄了，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，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，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。八旗人家开了头，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怪事干的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，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。广东水师也是这样，到了道光年间，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100多年，承平日久，路上的露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缴，水师则连这点事儿都没有，没事儿做，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，保暖思淫欲，不闹事儿才怪。凡事积习已久，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，就难改了，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，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。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，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。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，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，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，不出乱子是做事的原则。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，混一天算一天，如果侥幸混过了，管他以后洪水滔天。